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，各位，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用好音乐来给你加加油。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张杰，叫做《剑心》。张杰第一次演唱仙侠电视剧的主题曲，新鲜度非常的高，而且张杰本人高亢嘹亮的声线很适合剑心。一起来听到张杰带来《剑心》。 尘封在星云重明的魂魄，叫醒了恍惚梦魇的无措，解开这宿命的脉络，逃不开这一世的寂寞。往后是阴霾，往前是山隘，想逃也逃不开，命运在主宰，执着的心也不会更改。哪管桑田，哪管沧海，曾经声笑笑带忘的忘不掉，终究困住我脸上，原谅我藏在心里寥寥的困扰，去站面对非恩仇的喧嚣，托付了奋起的剑鞘，斩不断这一生的煎熬。往后是阴霾，往前是山隘，想逃也逃不开，命运在主宰，执着的心也不会更改。哪管桑田，哪管沧海，听琴声笑笑，该忘的忘不掉，红尘困住我脸上，原谅我藏在心里寥寥的狂傲，去站面对天地当号，人生一笑笑，魂牵梦绕，想你眼燃烧，前尘反复沉走一遭，冷冷的红人情的寂寥，写往事今朝，不见之间谈笑。 I hear your voice over the line. 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. I only have one thought. How long? How long? How long? Do you need the food? Have you ended like this, baby?

我的朋友。在的是容颜，怀念的是依旧昨天，电话里我们想要做足一些什么，曾经热情往前，如今都已学会收敛，沉默是苦乐，酸甜也是敷衍。哦，已经好多年不见，回家的路仿佛太远，所有的过往云烟只留下照片，已经好多年不见，回家的路仿佛太远，人和物都已改变，什么是从前。在的是容颜，怀念的是依旧昨天，电话里我们想要做足一些什么，曾经热情万千，如今都已学会收敛，沉默是苦乐，酸甜也是无言。哦，已经好多年不见，回家的路仿佛太远，所有的过往云烟只留下照片，已经好多年不见，回家的路仿佛太远，人和物都已改变，什么是从前。已经好多年不见，回家的路仿佛太远，所有的过往云烟只留下照片，已经好多年不见，回家的路仿佛太远，人和物都已改变，什么是从前。 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，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，要永远坚信这一点，一切都会变的。无论受多大的创伤，心情多么的沉重，一贫如洗也好，都要坚持，太阳落了还会升起，不幸的日子总会有尽头，过去是这样，将来也是这样。 走了那么远，发现你不在身边，独自走过了什么，自己都不了解。未来的蓝图应该有你，不该只剩叹息，只是偶尔泪流不停。坚强的理由，只是自己骗自己。眼中的恐惧，说什么都多余，付出的一切值不值得，永远不会有答案，只有天知道我有多么爱你。一颗心属于一个人，在爱情里什么算公平，爱的深也伤得深，是

我明白爱情已经超载，爱的我全毁了姿态，你冷眼看待就下去就伤害，我好像站在无人山崖，全世界都抱在外，等着你不再回来，我早已明白，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，说

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歌曲来自郑中基，叫做许愿树。听过他唱歌的人或许会称赞他歌唱技巧不可多得，然而熟识他的人却说是与生俱来的。郑中基深情款款的情歌里蕴含着强烈而又含蓄的矛盾情感，一起来听到郑中基带来许愿树。 一月满天雪，却让真心洁白，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，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，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，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，永远不会更改。 And I say 请说 goodbye、oh, I'll try And dream so goodbye、oh,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。一月满天雪，却让真心洁白，也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，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，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，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，永远不会更改。Say dreams of the fire. Oh, I'll try. And dreams of the fire.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。我的爱像纯真小孩。 Dreams of the bio I'll try And dreams of the bio 我的爱给你坚固的未 憔悴，你的眼有残留的泪，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。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，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。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，胜过你心事却夜半无情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，心灭了爱熄了，剩下空心要不要。春雨走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真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爱错放你的手。你的脸有几分憔悴，你的眼有残留的泪，

伦敦大学的研究人员调查了4000多个家庭后发现，母亲的体重对孩子影响比父亲更大。如果妈妈肥胖，女儿的肥胖几率会增加10倍。除了遗传的因素呢，母亲怀孕的时候饮食和体重也会对孩子造成影响。要相信，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一定是学会了独处的人。首先要保持内心的平静，才能够冷静的思考。你总是说身边的一切太浮躁了，那么你就试着远离那些不好的人或者地点。请记得，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。 你像层层滴答滴答在心中，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，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。

重相聚的别离，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用泪不吸引你。既然爱你多难，也一直能微笑哭泣，让我从此忘了你。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把往事留给你。也许让你好好看戏，心碎只是我自己。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用泪不吸引你。既然爱你不能言语，只能微笑哭泣，让我从此忘了你。想念。

接下来听到的这个好声音来自王菲。王菲不仅在音乐上永远不停地给大家带来新的元素，同时她每次出场的造型更是大家瞩目的焦点和流行的指标。接下来为你奉上的是王菲带来的《答错了》。演唱这首歌的时候，王菲展现的是新古典朋克风，再度让大家眼前一亮。一起来听《答错了》。 对你说答错的，我不是你那个什么，你想找的那个，就算我更大同名同姓也无妨。都说你答错的，我要欺骗你干什么？你们多久没见，连我更大的姓也无妨。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是否难耐寂寞？你到底是谁，总是阴差阳错砸破我的耳朵。是注定还是巧合？谁是那个猎的？他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。你们发现什么？还是你欠了他什么？有什么舍不得？他不住这里，你却比较大如何？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是否难耐寂寞？你到底是谁，总是阴差阳错砸破我的耳朵。 想起来要你婉转而悠扬，缓慢的飞翔，在这奔驰的原野，好像梦里醒来，见到清醒的世界，此刻寂静的心，自在又安详，我心深处的孤独渴望，我曾莫名的无尽等待。是风里，终于